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欢迎收听我哋一剧之本，我系 Winky 赖慧玲。好多掌声啊！跟住咧就到阿初黄晓初。 我认唔认？我系咪要认你？ 梗系要啦！好啦，又嚟到婚姻嘅星期一啦，阿初。咁今日咧就系讲下《铁达尼号》之后嘅一个剧作，一个电影啦，就系、是《阿凡达》啦，系嘛？ 系啊，系啊。 咁《阿凡达》咧，对于我嚟讲就系、是、好科幻啊，好多蓝色嘅人走嚟走去，一套即系叫做好成功嘅电影啦。即系 当时好震撼噶， 好震撼、啊。 因为我记得嗰个应该系当时系最初期一啲 3D 嘅电影嚟啊嘛， 系啊， 就系啲大立体眼镜入去睇，然之后系。真係喺戲院度，因為平時我哋要睇呢啲咁樣嘅立體影像嗰啲，通常係要去嗰啲主題公園嗰啲嘅，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咁經常喺度電影院。我仲記得之前有人同我講話，係啊，嗰陣時有套唔知咩戲啊，係有一段仔係有立體嘅，淨係得中間嗰二十分鐘係攞住副眼鏡，即係等嗰二十分鐘專登，但係嗰套仲要賣200蚊咁樣，我唔記得咗係咩戲啦。早排有人同我講翻咁樣。跟住就係《阿凡達》，就係當時差唔多係第一套真係全 3D 拍攝。嘅電影嚟嘅， 但係其實有時我覺得睇電影咧，睇 2D 同埋 3D 嗰個分別咧，其實唔係好大嘅啫。有時我覺得 3D 咧反而會混亂咗我添㗎。 係㗎， 係我覺得太多嘢啦。我可能我中意睇個戲多啲啦，我就會覺得 3D 可能會令到我好亂啊。反而係我唔係咁中意，同埋有時會暈㗎嘛。你睇得耐 係。哦，即係老人家係會咁樣㗎。咁但係我自己睇，我覺得就又唔係話特別即係。我唔特別追求囉，咁但係如果佢做得係好有趣嘅話，有陣時耐唔耐有一兩個 effect 都會好得意嘅，喺睇嘅時候啊，有一兩個效果，哇！你感覺到好 3D 啊，咁樣係有趣嘅。但係對我嚟講，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對戲劇有啲要求嘅人咧，走去睇電影、睇舞台劇，你突然間俾啲無關痛癢嘅 effect 我咧，其實係只係個一時三刻，我會覺得有趣咯。但係其實對於我去睇個戲，未必真係有好大嘅幫助咯。 係啊，你嗱，我講翻《阿凡達》，我記得呢個 3D 帶俾我最震撼嘅效果係，我覺得啲樹林啊、嗰啲星星啊係好靚咯。 係啊，但係你話。 真系剧情上面，我又觉得唔系帮到啲乜嘢咯，真系 啊，都唔系嘅，我觉得，因为本身嗰个环境即系佢嘅感受嘅一部分嚟啊嘛， 嗯， 即系你谂下，如果佢去到一个地方，而嗰个星球系哇，好似非洲定系印度贫民区咁样，佢去到哇，我嚟到我直情系打救你哋啦，仲唔快啲铲咗佢咁样，即系佢系咁嘅话，咁系另外一件事嚟嘅。 但系 2D 其实都做到呢个效果， 系啊，所以我话系未必系好帮到个戏嘅，我同意嘅。 2D 都可以好靓噶嘛，系系嘅。咁好啦，我哋讲啦，就《阿凡达》呢个剧本啦，其实即系咧好耐之前睇噶啦，睇完之后我依家谂翻咧。其实我有个感觉，好似唔系好记得佢讲乜咁。其实系讲咩嘅咧，阿楚？ 你唔好扮唔记得我。 我真系唔记得噶，我要咧靠你咧，我先可以勾起翻我啲回忆噶。 OK， 嗱，即系其实我哋嘅节目都想拣一啲大家系即系容易啲接触到嘅剧本，唔好成日净系讲嗰啲好 classic 嗰啲古典嘅，大家又未必有机会睇到。咁所以就我谂，我哋今次讲阿凡达，即系嚟紧我哋都会啦，抽多啲时间讲一啲可能系大家容易啲睇到嘅戏，又或者你走去买只 DVD 就已经可以睇得翻嘅。咁所以咧喺讲呢个古仔嘅时候，我都会精简少少，唔会太过详细，咁等大家你有兴趣，你又可以睇多次，咁啊，等我又唔使系咁喺度讲古仔，就花多啲精力咧去讲下我哋点样睇个剧本，咁可能对大家都有意义啲。咁好啦，咁啊讲翻《阿凡达》呢个剧本啦， 系 剧本系好简单嘅啫，我上次好快咁讲咗佢。 好啊， 咁就系讲有个人就国家派佢开发一个地方，去到开发嗰个地方嘅时候，就中意咗嗰度当地一条农村入边有一个村妇，中意咗佢，跟住就亦都中意咗个地方，跟住就决定系帮嗰个地方咧就反抗佢自己嗰个国家，然之后就打赢咗自己个国家，跟住赶咗佢哋走完。 好好啊，讲到好精简、啊。 嗰个故事系咁啫，系嘛？其实我好记得我当日睇完之后，我系有少少嬲嬲地嘅，其实即系论个古仔啊。 即系论个古仔，你睇完之后，如果有啲人睇咗嘅，你谂翻嗰个古仔，其实系咁啫嘛。那个古仔系极之老生常谈噶，即系我哋好可能系即系后生啲嘅时候啊，又或者你以前都会听嗰啲类似嘅古仔。咁当然啦，我哋讲阿凡达呢个古仔就唔完全系咁嘅。虽然佢嗰个主要嘅故事就系咁简单，但系我都想花少时间咧讲得清楚一啲，因为入面有一啲细节嘅地方，我哋都见到编剧上面嘅一啲嘅技巧，又或者点解编剧喺写呢个剧本嘅时候，佢每一样嘢要咁样选择啊，反而我先至觉得呢一个咧系特别系对我哋呢个节目嚟。讲嘅一个重点精神，我哋就系讲个剧本嘅一啲内涵或者一啲技巧上面嘅嘢咯。 嗱，但系进入啲细节之前，咁如果头先咁听你讲咗，即系话其实故事线系好简单啦。咁呢个戏咁大嘅一个制作啦，佢个卖点系咪喺啲特技上面呢？ 我谂当时大部分人入去睇系因为听到两样嘢，所以入去睇嘅。第一样嘢系詹士金马伦，因为佢上嗰个戏就系泰坦尼克铁达尼号，过咗十年定十几年之后，哇，耗资唔知几多嘢，跟住所有嗰啲制作特辑就系讲，詹士金马伦就花咗几多时间去研究呢个 3D 嘅科技，佢系花咗几多钱、几多个精神去做呢样嘢，然之后第二样嘢最重要嘅就当然就系嗰个制作特辑都提嘅就系 3D 啦，即系佢就系话第一套当时嘅 3D 电影。就是很重要嘛。咁我想主因是因为这两样东西入去看戏的。 但这个剧本都是詹士金马伦自己创作的一个剧本。 是啦是啦，都是他自己是，我想他是很主要执笔的去写剧本 的其中一个人啦。这个绝对是他的作品啦。咁但是头先我说那个故事很简单。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听众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讲到那个故事的主要脉络出来，未必是坏事来的。即系起码我哋系容易跟嘅，呢个古仔一定系容易跟嘅。而家个问题就系话佢写得好唔好？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啲学生都讲话，我首先一样，我哋所有如果去写剧本人咧，首先有一样嘢我哋接受咗先，就系我哋唔会写到新嘢。 呢个 系几难接受嘅，但系的而且确，其实我哋系唔会写到新嘢噶啦，好难啊！好难啊！即系如果你咁好彩写到啲新嘢嘅话，咁你就真系好劲啦。咁你唔会写到新嘢嘅情况之下，我哋大部分写剧本喺度做紧啲咩咧？只不过系可能系同样嘅故仔、同样嘅 set up， 但系我哋由一个乜嘢嘅角度，点样去写，然之后将一啲乜嘢嘅嘢放大成为重点，令到我哋追住呢一啲嘅重点，令到我哋睇到一啲之前嘅人未必睇到嘅嘢，或者之前嘅人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嘅嘢。我觉得呢个反而先至系。重点咯，即系我好多时编剧围埋一齐猛咁起都话啊，我哋要写啲新嘢，其实真系太难啦！你无啦啦要写一啲新嘢，唔系我哋专登去抄啊，只不过系嗰啲 idea 我哋好难超越到噶，我哋好难突然间完全写一样新嘢。但系攞住嗰啲咁样嘅 idea， 呢啲咁嘅意念之后咧，点样将佢变成一个依然系好嘅剧本？嗱，虽然咧我一开始我就话啊，呢个阿凡达呢个古仔其实系一个咁简单。即系我讲话一个人 系啊， 个故事线主要事件系咁简单，但系我哋调翻转头深入咁去睇咧，每一个细节啊，人哋喺编剧嘅时候做咗啲咩咧？呢一个我谂系对于初学编剧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极佳嘅学习范本啊，因为佢系工整到不得了嘅。 工整啊！你话 工整啊！阿凡达系好工整啊！ 点解咧？点解你会话佢工整咧？ 如果我哋讲咗咁多集都系讲起承转合一个主角嘅话咧，你会发现系好容易喺呢个戏度 apply 噶，佢个事件系好容易 apply 噶。我哋嚟到呢度啊，必须要成个故仔真系讲一次啦。咁啊，好啦，个故仔一开始就系讲话原来咧地球咧就有一班人咧开发咗一啲科技，同埋发现咗一个星球咧，就系呢一个 Pandora， 潘朵拉星啦。 咁啊，发现咗呢个潘朵拉星上面咧，就第一就系有生物喺嗰度存在啦，亦都有一啲好丰富嘅资源系好值钱噶啦。咁佢哋就一路都想办法系点样可以去到嗰度攞到嗰啲资源，然之后就令到佢哋赚到好多钱。呢、這个就系地球人个整体嘅个意愿啦。咁但系呢个戏嘅主角Jake Sully 杰克苏里啊，呢个人呢原本呢佢就唔关呢一个计划事嘅。 系啊， 但係因为 佢个妈生嘅。 係啦，有个妈生嘅哥哥，原本呢就係有份参与呢个计划嘅。咁佢嗰个妈生嘅哥哥参与个计划嘅部分系咩呢？就係、是、原来佢哋开发咗一个技术啊，就係呢佢哋将喺呢一个潘朵拉星上面嗰啲人呢去抽取咗佢哋嘅 DNA， 同地球人嘅 DNA 混合之后，佢哋培植咗一啲叫 阿凡达啊，就系 系啦，就系、是、今次嘅名啦， 就系、是个套戏嘅名啦，就是、阿凡达，就系、是、其实系一啲点讲咧？你可以话佢系好似一只木偶咁，但系咧佢就系通过啲技术啦，就系、是、同一个控制员咧，就系、是、完全联合咗。 系 咁，因为咧呢、這个主角啊 ，Jake Sully 咧，佢个哥哥咧就过咗身，咁佢哋咧因为用咗佢哥哥嘅 DNA 嚟做呢只阿凡达啫嘛，咁呢只阿凡达而家就得物无所用啦。咁点知就咦好彩、啊。原来佢有个孖生细佬，咁所以咧呢个孖生细佬嘅男主角咧，就喺个戏一开始咧就系话，诶、哎，今次好彩啦，你哥哥就过咗身啦，咁但系咧你咧就可以帮我哋继续用呢只阿凡达，我哋就冇事底啦，今次 系真系好彩有你啊， 真系好彩有你啊，仲好彩你哥哥死咗，真系好惨呢件事。但系 anyway， 咁总之咧。有趣嘅地方嗱，呢度已经系见到咧，编剧咧做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噶啦。嗱、就系佢首先咧，佢唔用一个就系好简单接受咗训练，然之后就要去呢一个潘多拉星人。佢竟然用一个咧，就系、是、有个哥哥死咗。跟住咧就系、是、一个跛嘅，呢、這个细佬系跛噶嘛， 系 摸对脚噶嘛。用呢一个人咧就可以驾驶呢一只阿凡达，就去到呢个潘多拉星。咁咧，由于因为呢个细佬咧之前啊系冇参与呢一个计划，所以佢系乜都唔知噶。 系啊。 咁由于佢系乜都唔知咧，佢就变成咗同观众企喺一个好接近嘅角度。 哦，哇！嗱，呢、 這 个 呢、 這 个有花个心机噶，唔系乱嚟噶。所以我就系话、你睇呢啲细位咧，你见到个编剧嘅技巧。咁总之就个故仔就咁样开始啦。 系。 咁好啦，咁呢个人咧就理论上就其他人咧就应该就要学咗当地嘅语言啦，要熟习咗点样驾驭呢一只阿凡达啦，佢先至可以。入去呢个潘多拉星度噶嘛，咁啊，其他普通嘅人类就要戴住面具啊，先可以去嗰度嘅。 因为喺嗰度呼吸唔到嘅，系啦， 冇 错， 嗰啲空气咧系有毒嘅，对于我哋普通人类嚟讲。咁但系因为呢、這、一个啊 Jake Sully 咧，佢有某一个特质咧，系令到佢好适合驾驶阿凡达嘅，就系佢本身咧。原来是一个士兵嚟嘅。 士兵点解会令到佢伤害？ 因为咧，因为咧，佢同啲同伴一齐出去执行任务嘅时候，喺呢个潘多拉星执行任务嘅时候，佢哋会遇到好多唔同嘅危险啊、有可能有其他猛兽啦，亦都有可能其他即系嗰啲Navi 有啲当地嗰啲土著啦， 即系蓝色嗰啲啦。 系啦，就系其他嗰啲蓝色咧，就会攻击佢哋。咁所以佢哋当中。除咗一大扎嘅科學家之外咧，有個士兵喺度咧，都係有某一啲好處喺度嘅，所以佢哋就覺得啊，嗰樣嘢都好啦，咁好啦， 即係唔怕死啦，咁佢冇險啦， 又唔係唔怕死嘅，即係起碼佢有戰鬥能力啦。其他人就係、是、我好驚啊，跟住轉身走咁樣啊，係咪？咁呢一個 Jake Sully 咧，佢就終於去到潘多拉星啦，第一日就同佢就連線啦，就上佢就好似即係。鬼魂上身咁啦，就上咗呢只阿凡达嘅身度啦，佢就控制呢只阿凡达。点知佢就已经唔受控啦，因为啊，大家如果仲记得嘅话咧，就系、是、佢本身系跛嘅，佢对脚有问题，佢行唔到。佢第一次即系连线之后咧，佢就发现，哎呀，我有翻对脚啊，我可以行啊！佢即刻就开心到周围咁跑，卒之系俾人要打麻醉针噶，系咪？如果你记得嘅话， 系 咁。总之点都好啦，总之佢就就係、是、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就同佢嘅同伴就走咗入去个森林度就執行職務啦，就去搵啲唔同嘅唔同嘅植物啊嘅样本啊，去对当地做一啲研究啊咁样各样嘅嘢啦。咁佢就要保护佢身边嘅另外一啲人嘅，同佢同行嘅最主要有几个人嘅，咁有一个揸战机嘅，有个女仔负责运送嘅，咁有个科学家，一开始就觉得哇，你无啦啦做咩俾个海军我冇兴趣要个海军。我要个研究员啦，唉，是但啦，有个人帮我哋保护我哋就是但啦，咁样，咁跟住就另外都仲有另外一个负责驾驶阿凡达嘅人嘅，咁有几个人啦，主要佢哋几个人一齐 去出发呢个潘多拉星啦。 咁好啦，佢哋其实已经到咗潘多拉星啦，因为嗰度已经有地球嘅一个基地咁样嘛。咁好啦，咁第一次执勤就已经出事啦，就因为呢一个主角咧就有少少白眼，又有少少好奇啦，就周围走就遇到啲猛兽， 系， 咁就喺逃避啲猛兽嘅时候，呢、這、一个主角咧。就跳咗落个山崖，跳咗入水入边嘅， 好靓噶嘛， 系啦，咁梗系靓啦。潘多拉星最紧要就系靓啫，其他嘢暂时我都忘记佢先。咁死啦，佢哋就发现大件事啦。呢、這个人佢又唔识当地语言，我哋而家冇办法联络佢，跟住又已经入黑啦，又揾唔到佢。咁卒之佢哋就决定话，我哋冇办法啦，唯有收队。第二日咧有翻太阳，我哋先至可以嚟揾佢啦。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就会好危险啦。跟住就收队啦。咁呢个人就大件事啦。我有男主角就一个人流落咗，周围又有其他嘅猛兽啦。咁佢唔知点算嘅时候，咁啊就遇到一个人啦。 就係、是、可以話係呢個戲嘅女主角啦， 嗯、 就係阿 Neytiri， 就係個中文咧就譯做 納蒂莉啦， 冇錯，納蒂莉啦。咁啊遇到佢，咁原本呢一個納蒂莉，因為咧佢就知道呢一個唔係佢哋嘅族人嚟，就係、是、地球人嚟嘅、 嗯。 而佢哋當地嘅族人亦都對呢樣嘢有認知噶啦，就係、是、有啲地球人咧，仲用一個方法就就是、叫做上身啦，就去佢哋嗰度同佢哋有啲交往。咁咧，除咗呢一个男主角之外，仲有另外一个嗰、个科学家啦，阿 Grace 啊，葛雷斯啊。咁呢个科学家咧，亦都一直系有同当地嘅土著有联络嘅。咁佢仲会教佢哋唔同嘅知识啊，甚至教佢哋英文。所以佢哋有一扎嗰度嗰啲土人啊，系识得讲英文嘅。咁亦都包括头先呢个女主角啦。咁啊嚟到原本你见到，哎、又系呢啲人。呢、这个女主角就原本谂住杀死佢啦，点知就出现咗一件奇事啊，就系、是、当地有一棵圣树噶嘛，咁棵圣树就有一粒种子咧，就是、飞咗去呢一个男主角嘅身上面， 嗯、 停咗喺度。 阿杰克个身上面 系啦，咁呢个女主角见到呢个情况之后，就突然间，咦，好似有啲预兆咁样，或者好似有一啲奇怪嘅，因为如果嗰棵圣树唔系觉得佢有灵性或者有啲咩感受嘅，唔会无啦啦个种子跌到佢身上，咁佢就停咗手啊。呢、这个女主角冇杀到呢个男主角，跟住啦，再加埋就系、是、啊，周围有好多猛兽，咁佢哋两个就一齐点样对抗呢啲猛兽，然之后逃出咗险境啦，就去到第二日啦。 嗯， 咁去到第二日就嗰班科学家就卒之就联络到佢，就揾到佢啦。咁佢就话：你点啊？你唔死得嘅点啊？佢话：诶、哎，呢次劲啦，我唔止唔死得啊，我仲走咗入去佢哋个部族个正中心，我哋去咗佢屋企啊，即系佢有一个好大嘅树屋，就系、是、住晒成个部落所有人住咗喺嗰度。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跟住咧，亦都因為咧呢一個男主角咧，佢其實係一個士兵啊。而當地嘅人咧就係話：咦，我哋一路接觸嘅都係啲科學家，其他人我哋從來都冇接觸過戰士嘅，係地球嚟嘅一個戰士。咁我哋就不如俾佢學習下我哋嘢，從而我哋又了解下佢啦。咁樣嗱，呢個有啲怪怪地嘅。即系呢一个咧就系无啦，你 咁 welcome 咁欢迎佢嚟交流嘅， 话 要了解下佢咁 OK 咁啊，讲古唔好博古啦呢位，总之就既然佢咁话，咁啊佢又了解下佢，咁于是咧呢一个男主角咧就一路就留喺嗰度，就跟住呢个女主角，女主角就一路都吓唔系嘛，要我带住佢嗱，呢啲好典型噶，即系又系初又系欢喜冤家咁样， 但系你睇到呢部已经觉得佢哋一定会拍拖 嘅，冇计嘅真系，咁anyway 啦，总之就系、要跟。咁就一路带住佢，就教佢去學習关于呢个星球嘅所有嘢啦、 即系南美人嘅一啲习俗啦， 又教佢骑嗰啲应该叫长颈马啦，如果我冇记错啊，唔系长颈鹿系长颈马，六只脚嘅咁啊。跟住到最后又教佢嗱，有啲飞鸟咧，真系好似我哋嗰啲翼手龙啊，我哋细细个睇书见到嗰啲啊，我哋以前 翼手龙， 翼手龙啊，系啊， 真系唔识，系咪男仔先识噶啦？ 乜、都好啦，唔紧要。咁总之就系佢哋咧就有办法咧，系可以同呢啲咁样嘅动物就结合，即系佢哋用佢嗰条鞭啊，即系佢头上面有条鞭噶嘛，条鞭中间咧就有一啲竹须会同嗰啲生物结合咗之后，佢就可以 好似电线咁， 系啦系啦，咁就可以同嗰啲生物咧有联系，然之后可以甚至可以控制到佢哋。到最后呢一个男主角亦都系驾驭咗其中一只会飞嘅嗰啲好似翼手龙嗰啲咁嘅嘢啦。好啦，呢、这个就第一条大嘅线啦，但系同时咧有第二件好重要嘅事发生啦，就系、是、咧因为其实。地球人嚟咧嘅主要目的咧，就唔系嚟做科学研究嘅。佢哋嚟咧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攞到呢度嘅丰富嘅资源啊嘛。所以咧，主要嘅地球人啊喺呢个星球上面咧，系分两大帮派嘅。第一大帮派就系睇下点样同我哋和平共处啦，系咪？然之后如果可以大家互惠互利嘅话，就最好啦。第二批咧就系唔好讲咁多啦，一次过整死晒佢，你咪可以攞走晒啲资源咯。所以咧就一路都有一个即系好似将军咁样嘅，最典型嘅一个好好战嘅，就系话唔好同佢讲啦，打佢啦咁样。跟住就 佢咧呢个将军咧就知道，咦呢、这个男主角已经同佢哋搭上咗，跟住佢就走去氹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将你知道嘅情报全部话俾我知？只要你尽快话俾我听，我点样可以出兵打佢，佢哋就会输嘅话咧，我知道咗呢啲资料咧，你就立咗大功啦。咁你立咗大功咧，以而家嘅科技，你一翻到地球，我即刻俾翻对脚你。嗱，呢一个对于个男主角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挣扎位嚟。 佢好想有翻脚，系啊！大家亦都见过佢有脚嘅时候嗰个兴奋。 冇错，因为佢一驾驶咗嗰只阿凡达之后，佢有翻对脚嗰个心情啊，系、描写得好细致噶。你如果你大家睇翻套戏，你留意下嗰几个镜头。OK， 咁但系点都好啦，总之呢度就系有一个咁样嘅。 啊，呢、這个亦都系编剧一早咧，就系一个注脚就系、是，哦，佢冇脚，所以佢会有一个渴望系得到一对脚。 冇错啊，呢一个位喺编剧嘅技巧上面，你见到佢系有铺排噶， 系 即系佢唔系突然间一样乜嘢，而呢样嘢系辗转成为呢个角色一个最重要嘅追求嚟噶。 系。 OK， 咁好啦，咁佢就一路咧就系挣扎喺呢个两难之中，都唔应该话挣扎嘅。佢由一开始佢话：，哇，咁梗系正啦！我而家嚟呢度驾驶呢个阿凡达，完咗我翻地球，我冇脚噶啦嘛。咁但系而家有人话俾我听，如果我做一样咁嘅嘢，我就会有翻对脚翻地球。 系、啊， 喂，搏得过啊！所以佢一开始佢都唔肯定自己究竟系咩。但系由于佢同嗰个女主角一齐喺呢个星球上面生活啊，去学习呢啲嘢嘅时候，佢慢慢咧。佢就鍾意咗呢度嘅嘢。 係即係我哋頭先估到㗎啦。 係啦。鍾意咗呢度嘅嘢啫，我未話佢鍾意咗呢度嘅人。 我未鍾意佢嘅。 因為要鍾意一隻藍色嘅人唔係咁容易㗎，係咪？ 都咁大嘅。 咁都好啦。咁總之呢，佢首先就鍾意咗呢度周邊嘅事物先。 嗯、 然之后佢就慢慢開始驚，就係話如果人類入侵呢度嘅話呢，咁呢度嘅人就會死。呢度嘅生物生態就會被破壞，咁所以咧佢開始就有啲驚，然之後咧接近個戲個尾咧，其實好簡單嘅，就係佢將一啲重要嘅資料翻去講咗俾地球人知道之後咧，地球嗰扎人咧就決定話：，誒、欸、咁我哋嗱嗱臨就已經可以攞走曬我哋啲資源，咁我哋打死曬佢哋，消滅咗佢哋嘅地方，等佢哋知道我哋有幾厲害，咁咪搞掂咯。咁但係呢一個男主角 Jack Sully 就話：，喂，冇，不如你試下俾機會我去同佢哋講啦，我去同佢哋講，睇下同佢哋傾可唔可以點樣，我哋可以和平共處，然之後又可以攞到嗰啲資源啦，咁樣。咁當然其實佢就兩難啦，因為佢係要去到走去同人哋成個族講，你哋介唔介意搬走啊？我想要你笪地啊，咁樣即係菜園村嗰啲 friend 啊， 成個部族搬走， 成個部族搬走啦、嗯。因為最大件事嘅係佢哋發現咧，成個星球隱藏最多佢哋要嗰啲物質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個聖地。就係、是、有棵聖樹㗎嘛。 哦，嗰棵樹嗰度。 嗰棵樹嗰度下面就係隱藏咗最多最多佢哋要嘅物質嘅、 哦。 所以就係一路呢嗰啲地球人就係問，喂你係咪知道佢哋嗰啲嗰棵樹嗰啲位置喺邊度，我哋就可以直接攻打嗰度，然之后打贏咗佢哋，等佢哋知道唔夠我哋打，然之后就可以直接接管呢度，咁就唔使再煩㗎嘛。咁、 嗯、 所以佢就一路去同佢哋讲，睇下可唔可以说服佢哋，你哋不如搬走啦，而家已经唔系讲緊请你搬走啦， 系 我同你哋 商量， 如果你唔走啊会死啊咁、嗯、样。 佢呢个时候同嗰个蓝色嘅辣美女仔拍咗拖未啊？ 都已经系有啲感情瓜葛㗎啦，因为嗰个女主角咧，系啊，因为嗰个女主角咧就一路都觉得佢，呢、這个人唔系佢想象中认识嘅咁样噶，系呢个人咧就其实都几好啊， 有啲良心， 系有啲良心、嗯，慢慢见到佢咧系好有，可以话系好有悟性啦，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当地嘅人系同个。嗰、那個星球同大自然係咁關係好密切嘅，係 啊，同埋傑克都好中意呢一個大自然。 同埋就算咧，佢哋係去打獵啊，去獵殺啲動物咧，佢、嗯、吉死咗佢之後咧，佢都即刻祈禱嘅，就係、是、話、哦哎、希望你嘅靈魂、你嘅肉體，除咗係俾我哋食咗之外，都可以快啲可以同呢個大自然可以混合翻。佢、 嗯、 多謝呢個大自然嘅所有嘢。呢、這個喺個劇本入邊係暗藏呢啲咁樣嘅環保嘅一啲意識喺入邊嘅，係幾有趣嘅。但係 anyway。继续讲啦，咁总之就系呢个男女主角已经系开始有一啲咁样 咁啊，男主角更加就处于一个两难嘅情况底下啦。 系啦，同埋咧就因为佢哋两个已经有少少咁样嘅感情嘅关系，再加埋咧有一个角色我哋一路都冇睇嘅，就系、是、有一个Navis 嗰啲当地嘅族人咧，有一个咧系一早已经咧系同呢一个女主角咧系定咗婚噶啦，其实。哦 即系阿杰克其实系第三者嚟嘅， 系啊，其实系第三者嚟噶。咁再加埋中间咧，佢哋咧又因为两个情投意合，就喺呢一棵圣树嗰度之下咧、啊，就系佢哋两条边咧又搞上咗嘅。 即系 嗰件事， 嗰条竹须 啊，嗰条竹须 卷埋咗一齐嘅。 即系我谂呢一个就系个意识上就系佢哋两个有咗关系啦，喺个戏入边。OK， 咁佢哋翻到嚟就呢、這个位置就突然间咧就所有嘢就系一个成个系一个最大嘅 crisis。嗱呢个字咧。 在我们的整个节目里面是不多出现的，但是这个字其实是都挺重要的，在编剧的技巧里面就是这个最大的危机。因为所有剧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主要冲突嘛，而这个主要冲突一路一路是增加的严重性，那这个危机性就会增加，而整个是一个最大的危机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攻打你了、而这个男主角和那些 Navis 当地的人呢面对一个最大的挣扎，就是你想想那个男主角和这个女主角又有某程度上有一个感情的关系，当地的族人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这个男主角呢就一路都跟他们关系很好，又好像想帮他们，但是现在叫他们走，是所有东西呢刚刚扭到去一个最大的结，一个最大的危机在这里。但来到这里呢就出现了另外一些小小的枝节，就是呢那个科学家跟这个男主角都是一样，跟他身边的几个人都是一样，就是说喂我们是想帮这些人的，不论是他们中间有试过被那些地球人监禁了，他们也都有些人帮他们想办法就离开了，然后他们就去了这个星球的其中一个在山上面的一个研究室那里，就在那里呢继续就跟这个阿凡达连线，就可以用到这个男主角那个身体，然后就继续跟那些当地的人就交涉，还有是帮当地的人。咁甚至佢係因为佢咪驾驭咗嗰隻会飞嗰隻好似翼手龙咁嗰隻嘢嘅。咁跟住呢因为喺佢學習嘅过程入面就曾经见到有一隻好恶嘅雀嘅。嗰隻好恶嘅大雀呢就叫 Last Shadow 嘛。就係叫好似叫中影啊。中就係最终即係终结嗰个中影，就係 Shadow 就係一个影啦。就 地下影子嘅影啦。 咁佢就知道佢嚟到呢个位置要当地嘅人信佢，唯一个方法就係佢想办法好似以前嗰啲祖先咁样，曾经有几个祖先出现过，就係曾经驾驭过呢一隻中影嘅。咁佢就係话冇办法啦，咁佢唯有搏一搏，就係想办法可以驾驭到呢隻中影。跟住就係到最后佢真係驾驭到呢隻中影，然之后就返嚟就团结晒所有族人，即係因为唔係淨係得佢哋嗰个族㗎嘛，唔係淨係得女主角嗰个族㗎嘛。仲有啲专系骑长颈马嗰个族啊，专系骑飞鸟嗰个族啊，专系我唔知啊，其他可能专系掘地嗰个族啦。总之就所有唔知五个定六个族嘅就统一咗，因为佢可以骑到嗰隻踪影㗎嘛。因为呢个系一个最大嘅先步，就係佢系一个被挑选嘅人嚟嘅。咁佢就连结咗所有人，然之后就反击战啦，就同地球人打。咁到最后简单嚟讲就系佢打赢咗啦，而当中亦都当然牵涉一啲其他危机咧，就系嗰、那个我唔记得系上校定系将军，就系、是、亲自揸只机械人嚟同佢打，到最后系就系、是、佢要切断佢嗰个连线，就令到佢冇办法控制嗰只阿凡达啊嘛，系咪？咁到最后亦都切断咗，总之打嚟打去，总之就嗰、那个将军就死咗。到最后个戏就系个男主角就系用当地嘅一啲方法，我唔知系巫术定系咩，唔知点形容啦，就系令到佢嘅灵魂 魔法， 令到佢嘅灵魂由佢原本系人类地球人嗰个肉身，就转移咗去嗰只阿凡达度。而成个戏最后嘅一个 shot 就系佢嗰个灵魂转移咗过去之后，嗰只阿凡达人擘大眼，擘大对眼就咁望住，就好似佢张 poster 咁样。 OK， 如果你有印象嘛，咁呢个就系个戏个结局啦。到最后佢就放弃咗地球人嘅身份，就变成咗一个当地潘多拉星嘅人，而亦都好重要一样嘢，我睇翻就系佢有翻对脚。 咁个转喺边度啊？ 嗱，咁就牵涉到我哋点样睇呢个主要嘅事件系咩？个 conflict 系咩嘢啦？嗱，而家究竟个戏个 conflict？我哋想讲嘅嗱嗱，观众可以谂一谂，就系、是、究我哋嘅听众亦都可以谂一谂啦，就系、是、究竟成个系最主要脉络系地球人攻打潘多拉星啊，定系男主角攞翻对脚啊，定还是男女主角嗰个感情线咧？有好多选择嘅。我哋而家唞一唞，俾少时间大家谂谂，翻嚟咧我哋又再讨论下究竟呢个戏嘅主线，我哋应该点样睇法？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啊，头先我哋就问话关于呢个戏嗰个主线啦，或者试下简单啲啦。呢个戏我头先都已经直接讲啦，就系个男主角或者系直情系个主角。我谂冇人会质疑啩，冇人会话嗰个将军系个主角啩，冇人会话嗰只中影嗰只大将系主角啩。即系我谂所有人都会话系呢个 Jack Sully 就系嗰个主角啦，這个男主角。 系啊系啊。 咁我哋喺定义一个戏嗰个主轴。呢条主线嘅时候，喺揾到呢个主人翁咧，其实已经帮助我哋好多噶啦。有阵时对我自己嚟讲咧，我去睇嘅时候咧就简单啲嘅。你有阵时可以比较由心出发啲，咁样去开始。当然啦，到最后我都会用一啲好技术性嘅方法去分析个剧本啦。但系呢一个戏都好直接噶啦，系呢个男主角。咁好啦，咁佢面对最大嘅问题系咩先？ 头先你讲咧就话可能佢哥哥个细佬就系佢唔系咁了解阿凡达呢件事系咩事啊嘛。咁如果以普通观众或者一个普通人嘅角度，我会觉得系佢其实系想有翻对脚嗰样嘢嘅。嗰样嘢对于佢嚟讲本身系最重要噶嘛，而喺佢唔知阿凡达呢件事之后，咁但系好似佢嘅追求会有转变嘅，就系例如之后佢认识咗呢个世界，佢中意咗呢个世界，或者佢中意咗呢一个纳美族嘅女仔，咁其实系转变紧嘅。 系，所以其实咧，你如果讲个主族咧，简单嚟讲，我哋喺呢一个戏入边咧，我哋可以主要就咁睇呢个男主角嗰条主线嘅。咁佢呢条主线咧，其实的而且确系转变噶，一路转变噶。因为佢由一开始见到个将军话可以俾翻对脚嘅时候，你如果你记得嗰个表情啊，佢嗰一刻嗰个 shot 咧，大家翻嚟你啊研究下睇下嗰个 shot 系喺个戏好初段噶，我谂喺头20至30分钟内噶，嗰个将军就已经叫佢，你可唔可以帮我做咁嘅嘢？你俾晒啲资料我就会俾翻对脚你。跟住佢嗰个表情嗰个反应咧系。正啊，咁样噶，系好诚恳噶，即系佢嗰个听到即刻做啦。佢作为一个士兵嘅天性，而家有个高官话俾佢听，你作为一个士兵，你今次有用啦。你只要你为国捐躯，仲要唔使捐躯，我仲捐翻对脚俾你，你只要讲翻啲资料俾我听就得啦。咁仲唔正？只不过系佢慢慢到佢开始认识嘅嘢多咗，知道嘅嘢多咗之后，佢就发现原来佢发现自己对脚可能都重要，但系。都有好多嘢更加重要嘅。第一佢又认识咗呢个女主角啦。 系啊系啊。 第二佢认识咗呢个星球啦。好啦，呢度呢就有几个 struggle 㗎。係囉，佢想要隻脚嗰样嘢仲有冇继续落去呢？定係佢可以放低一啲呢比起。 我諗呢样嘢冇特别改变过嘅。但係喺中间嚟讲呢样嘢已经唔係重要囉。点解我咁讲呢？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慢慢开始就算佢想自己有翻对脚呢样嘢系重要都好啦。如果个戏嗱，我乱噏啦，即系我乱咁作嗰个故仔咋？突然间嗰当地嗰啲星人喺呢个男主角仲未同当地嗰啲人好 friend 嘅情况之下咧，突然间攻打人类，咁佢一样会想办法，有冇搞错啊？有第二个星球嘅人攻打我哋自己，咁佢都会作为一个地球人。佢会帮自己地球人之后攻打外族㗎嘛。嗱呢个好正常㗎。即 係 所以点解我哋成日都会出现嗰啲咩种族问题呀、即係我哋而家又会有啲咩内地人双非呀、也好呀、就係、是、某程度上系一啲少少嘅种族问题嚟㗎。即係因为我哋唔熟习人哋嘅文化嘛，觉得佢入侵咗我哋嘛。咁你就好自然会有一个即係群体嘅出现，然之后个群体就会大家一起帮大家。好自然会咁。而呢个戏讲緊嘅就係、是、呢、这个人去到一个位，佢发现有啲嘢系重要过佢对脚嘅，就唔系佢自己啊嘛，唔系净系佢自己啊嘛，佢发现有啲嘢系重要过佢对脚嘅，唔系佢自己嘅生命，系成个讲紧人性啊，系讲紧公义啊，系讲紧喂你无啦啦去打人哋，然之后人哋死咗，嗰啲都系生命嚟，因为佢同当地嗰啲生命有交往啊嘛，佢开始爱上咗呢个地方啊嘛，咁所以佢就慢慢佢有啲心理上有啲改变，个男主角开始有啲咧冇分到究竟佢系地球人定系当地嘅土著。定系啲咩？佢只系以一个普通人嘅角度，佢慢慢将呢样嘢模糊咗噶。然之后佢觉得佢只系帮紧啱嘅嘢，咁佢就做佢觉得啱嘅嘢咯。 我认同啦。咁嗱，如果讲翻起承转合嘅话，我唔会话佢希望有脚呢样嘢冇咗噶嘛。咁另外一个起就系佢为咗呢一个部落而战噶嘛。咁佢会呢个故事可一个故事啦，可唔可以有两个起啊？啦， 严格嚟讲，我觉得唔可以嘅。即系我未深入用你问呢样嘢去 judge 阿凡达呢个剧本， 但系转变咗嘅喎， 系会转变咗嘅。但系我到最后我都要定义过咯。即系而家你调翻转头谂就系话，究竟个戏有冇嘢你觉得多余咗？如果你发现有两个戏嘅话，好可能就系个戏有嘢多余咗咯。 咁但係佢渴望得到一对脚呢一样嘢係促使佢去到潘朵拉星㗎嘛。 呢个係其中一个即係 inciting 嘅 incident 啫。其实都唔係 inciting 嘅 incident 㗎。因为呢样嘢冇促使佢嚟呢度㗎。只不过系呢样嘢系促使佢做咗其中一啲嘢嘅啫，因为佢原本唔系嚟呢度做呢样嘢，系为咗有翻对脚噶嘛。 系 佢初初都可能唔特别想嚟呢度噶嘛。 系 只不过系佢冇咗对脚，然之后有人话俾佢听，你如果驾驶呢个阿凡达，你就可以操控一个心吓、啊，我咪有对脚可以周围走，所以佢好 enjoy 嗰样嘢噶。 嗯， 佢都唔系即刻就得翻对脚嘅，只不过佢可以 fulfill， 即系要满足翻佢自己嘅一啲嘅缺失，佢想做一样咁嘅嘢啫嘛。但系再出現就係嗰個將軍話俾佢聽，嗱，只要你暗中幫我做呢樣嘢，你完成咗任務，翻去地球，我就俾翻對腳你。呢樣嘢係令到佢有某一個 struggle 嘅曾經啫，但係唔係咁重要嘅。只不過係因為呢一個係佢嘅責任嚟啊嘛，嗱，其實喺個劇本上面咧，呢樣嘢除咗係表現咗嗰個男主角想得翻對腳咧，仲有係嗰度咧 hidden 有一條線咧好重要嘅，就係話如果呢個將軍咧同呢一個男主角咧係一路都冇連成任何嘅陣線，而呢個男主角冇答應幫呢一個將軍做任何嘅嘢嘅話咧，去到個戲嘅中後段咧，佢就變成對呢個將軍冇責任，佢冇必要俾任何嘅資料，佢只係要同嗰個科學家話俾佢聽，幫佢完成佢嘅實驗就得噶啦嘛。但係因為暗中啊，佢有一個咁嘅工作，而佢真係俾過一啲資料呢一個將軍，導致佢成為咗某程度上一個罪人啊。因為佢自己知道，哎呀，我做錯咗啲嘢，而家我波及咗當地嗰啲土著啊，係因為佢做錯啊嘛。某程度上係因為咁啊，所以呢樣嘢輾轉啊，係成為咗一個一開始咧。就是他的推动力令他做这件事啦、 嗯。 但是辗转这件事变成了一个 obstacles。 他的障碍。 一个障碍物、 嗯。 因为他发现哎呀我做错了一些事。而这个对个男主角的心理的影响很大。你想想一石二鸟的这个 point 写出来。他叫他做卧底，然后他做完卧底之后发现做错了，他这个男主角明白自己做错了。这个位定的做的这个决定，编剧啊，我找编剧做的这个决定，叫他做卧底这件事是一石二鸟的。你谂下系咪好正？喺编剧嘅技巧上面，呢个位系其实系好噶。 嗯，我认同啊，嗱，阿初我都好认同咧，男主角系阿杰克啦，因为佢转变真系好大啊嘛。但系如果我依家谂翻，我哋喺头先讲个故事好细节嘅内容之前，你讲咗个好简单嘅主线啊。咁其实呢个故事个起承转合，我有啲感觉咧，好似唔系喺男主角度。即系嗱，如果我讲起承转合，就系、是、有间叫 RDA 嘅公司，佢想开发潘朵拉星，呢、這个可以系个起嘅。 系啊。 咁最终中间好多例如杰克佢经历嘅嘢，系一个成嚟，我哋作为观众嘅角度睇到佢嘅变化啦，转可以系哦，佢最终佢哋要有一个战斗，跟住有人赢输，就成为咗个转咯。 系 咁个起承转合好似唔喺个男主角度咁，而系佢哋去开采呢一个潘朵拉星嘅过程。 嗰个系一个大嘅环境，大嘅事件咯。但系我好笼统咁样，我想问。你去睇嘅时候，或者大部分人听众，你谂翻你睇嘅时候，或者你将会睇嘅时候，你系唔系大部分时间系代入个男主角嘅？ 系啊，系啊，我认同。 我怀疑咧，呢个戏喺睇嘅时候咧，有阵时咧，有部分观众咧会代入咗个女主角嘅，会有阵时。 嗯。 但系呢一个系我冇办法避免嘅，即系我作为编剧或者作为导演，我冇办法避免观众喺某个时候会代入某个人。你有阵时可能你会代入嗰个科学家添， 系 冇问题嘅。 嗯。 但系你喺跟紧个主线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你主要系由个男主角个角度去睇嘅，因为呢个男主角咧本身咧佢系一个比较中性啲，一开始我话佢乜都唔知嗰样嘢咧。是同我哋观众系最容易代入噶，佢唔系好人唔系坏人，佢只不过系我咁有人话俾我听，我做呢啲嘢我就可以有翻对脚。如果我冇事底嘅，我点解唔做啊？咁咪去做咯。只不过做咗，佢发现嗰样嘢系错嘅啫嘛。但系你唔会有人同我讲话，我唔知点解我睇呢个戏，我一见到嗰个将军，我好代入噶，我好觉得我系佢，除非你系罗网嘅啫，即系你同佢一样身形，你好觉得自己就系嗰个将军。如果唔系嘅话，你唔会一代入嗰个将军，因为嗰个将军嗱，其实呢个位咧有好有唔好嘅，就系写得极。之典型啊，即系个极之典型嘅好好战嘅将军，就系觉得你唔好同佢倾啦，我嚟打，你睇我几好打，一出嚟佢就系好好打噶啦嘛。每一场出嚟，佢唔系喺度训示紧其他士兵，就系喺度做紧 gym 噶啦嘛。即系佢嗰个角色系好典型噶、 嗯， 你唔会无啦啦代入嗰个角色，所以呢件事亦都冇人会代入嗰间公司噶嘛。 系啊，诶、哎，咁我谂到啦。男主角如果我哋要揾佢嘅起承转合，其实佢系追求和平地生活咯。 所以佢嗰个有脚，佢都系佢自己嘅 peaceful 嚟噶，佢自己嘅平安嚟噶嘛。跟住就系、是、佢想潘朵拉星和平地生活落去，呢个系佢自己人生嘅追求咯。所以如果我话佢个喜冇两个嘅话，而系同一个嘅时候，我谂系佢追求紧佢自己舒适嘅生活，或者佢想达到一个安逸嘅世界和平啦。真系一个咁大嘅追求咯，呢个系佢嘅喜咯。而佢嘅成系成立噶。 我某程度上同意噶，你头先嗰个讲法冇大嘅问题噶，亦都我哋讲到呢度，我唔系笼统啊，我可以试下将呢样嘢解拆或者再讲多少少、 啊， 虽然唔完全关编剧事，但系我觉得都值得讲嘅。 嗱、 ，Winky 你收表演噶，即系你系独演， 好大压力噶、 啊， 你一讲就 系咪？ 系系啊， 咁我哋啊讨论下啲关于演技上面嘅嘢啦，系咪、 啊？ 咁 啊，我谂你喺读书嘅时候都可能有听过 objective 啦、 嗯， 即系一个角色佢嗰个目标系嘛？ 佢、追求嘅嗰个目标啦。 咁、你。读书嘅时候有冇听过 super objective 啊？ 有啊，系成个戏嘅讲紧类似一个主题嘅嘢咯。 都可以咁讲啦。咁、嗱，你谂下啦，如果你头先嗰个讲法咧，其实就系有少少呼应呢样嘢嘅，就系啦。听众可能就唔知道我哋喺讲咩啦。我哋就讲，通常喺演员去处理一个角色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定啊呢一场戏可能我个行动目的系咩？我行动目的咧就系要说服嗰度嗰啲星人咧搬离嗰个地方。咁呢个唔系嗰一场嘅行动目的啦， 系、 即时。可以处理到嘅，即系佢冇办法坐喺度啊！我最想就系世界和平，因为执行唔到噶嘛，呢样嘢佢做唔到，冇办法即刻做噶嘛，所以嗰个就唔算系佢即时嘅目的嚟。通常呢啲系一啲即刻可以做到，然之后佢系用行动去执行呢啲嘢嘅。咁、呢个就系佢个 objective 嘅目的啦。咁 super objective 咧就系讲紧一个角色佢嗰个终极嘅目的啊嘛。 系啊。 咁通常佢都可以系好大嘅，即系譬如好似头先你咁讲咁，佢想世界和平咁样。 系啊。 咁唔系唔得㗎喎。咁但係呢就呢样嘢就相对地唔够自私啦。咁但係你头先都有提过㗎，就係佢点样可以同呢一个世界冇 conflict 嘅，冇冲突嘅，佢点样可以同呢个世界共存啊？ 系 咁呢个系包含佢自己在内噶嘛？ 系 佢点样可以喺呢啲地球人之间可以生存到？点样可以同当地嘅土著都可以一齐生存到？到最后佢发现冇办法，而你好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到最后呢一个剧本呢、這个戏啊。唔系佢哋杀晒所有地球人噶，佢哋只系赶佢哋走噶咋。 嗯， 佢哋系打赢咗嗰个将军，那个将军到最后战死咗啦、 啊， 自己攞嚟噶佢系，因为佢到最后喺冇咗个氧气罩，佢夹硬要战斗，然之后佢到最后佢死咗嘛。 系啊， 咁呢个系佢自己攞嚟啊。但系其他地球人佢喺捉到佢之后咧，佢哋系请你哋搭翻你哋嘅太空船， 唔该 你嚟离开。佢唔系整死佢哋噶。 系 呢一个你可以见到喺个戏入边系呢啲咁样嘅细嘅位，你如果分析嘅话，你见到噶系依然系喺度。所以呢个男主角，如果你讲嗰个 super objective 啊，我哋而家我未系好深入咁样分析啊，我随口咁样，我就觉得佢系要想办法同佢周遭嘅环境呢、這个世界点样可以。好和平咁样共存。 嗯， 你话世界和平就稍微大咗啲嘅，但系呢一个将佢个个人嘅意愿放翻入边咧，咁佢会好啲嘅。 系。 咁同埋你会见到佢其实一路做紧嗰啲嘢咧，个戏入边其他嘅定位咧，嗰啲嘢咧都有意思啦。嗱，我讲得清楚啲啊，关于呢个 point， 佢对脚咪冇咗嘅。 系啊。 佢身边咧有啲人咧有少少歧视佢噶、 啊， 有啲唔中意佢噶。即系有 啲资质嘅都 有噶，有呢啲资质噶。 功劳啦。 咁。仲有嗰、个将军认同佢跛咗都可以系一个士兵，叫佢你去做呢样嘢啦，你就可以继续系一个士兵。呢、这个系对佢嗰个一个认同，或者佢点样同身边嗰个世界继续共存嘅好重要嘅元素。佢一路都系想办法噶，到最后佢甚至放弃对脚，佢都系想呢个世界和平噶。 系啊系啊， 你试下咁样谂，你就会见到呢个角色咧有一个整体性，佢想行嗰一条路做嗰样嘢咧、 嗯， 你反而佢嗰对脚唔系最重要噶，系曾经系重要嘅，但系唔系最重要嘅。呢、 嗯、 个系其中一个枝节，呢个系其中一个重点，但系唔系最重要。所以成个戏你见到我哋跟住呢个男主角嘅呢一个咁样嘅过程去行嘅时候咧，你依然系见到一条好清晰，佢由一步一步，有啲某程度上系佢自私嘅，或者系佢自卑嘅，冇咗对脚，佢想得翻对脚，但系一路佢去做嘅时候咧，佢甚至放弃咗作为一个人类嘅身份，佢成为一个做咗当地嘅土著，即系你见到佢系一路有一个领会，有一个 realization、 嗯。 我哋成日都话， 随住佢环境转变紧、嗯， 一路我哋所有戏都系讲紧个主角，佢到最后点样改变，点样转变，或者唔好讲下改变，因为佢改变可能系而家呢个戏就好明显啦，就系佢有一个地球人变咗一个当地嘅土著，但系最重要嘅系佢知性上、佢心灵上、喺人性上嘅一个改变， 嗯、 就系、是、佢。 同一開始佢有啲唔同咗啦，就係佢發現，哎呀，我同呢一個大自然同呢個環境嘅關係係可貴嘅，佢認識咗呢啲嘢，然之後佢改變咗，甚至佢放棄咗作為一個人類嘅呢個身份，然之後佢同人類打仗添，為咗呢一個當地嘅土著出戰添。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頭先咪後咧，阿初你就同我講啦，其實呢個劇本咧，未必即係唔係占士金馬倫純粹揾筆寫出嚟嘅，好得意喎！你話佢揾 program 揾程式寫出嚟嘅，即係有某部分啦，係咩嚟㗎？可唔可以講多啲俾我聽啊？ 我記得我好開始喺我哋嘅節目嘅第一集定第二集，我賣嗰個關子就係話，而家咧好多劇本咧都係用電腦程式寫出嚟，特別係荷里活一啲大製作咧。咁當然啦，就唔係嗰個 program 會同你逐句逐句劇本咁樣寫，但係。咧、那、嗰个 program 咧就会叫你答一连串嘅问题， 嗯哼， 有份 form 俾你，叫你填晒佢。 哦，咁嘅， 你一定要填，你一定要填，每样嘢都要填到。咁咧嗰份 form 咧就会话俾你知，咦，你一定要有呢啲嘢，呢啲嘢，呢啲嘢，呢啲嘢，呢啲嘢。譬如嗱，譬如佢会问你个男主角啦，譬如个主角，佢会问你呢个系咩人啦，佢有啲咩特性啦，佢有啲咩强处啦，有啲咩弱点啦。佢同其他人有啲咩关系啦，有啲咩人係佢最 care 㗎啦，有啲乜嘢係佢鍾意㗎啦，有啲咩佢唔鍾意㗎啦，佢问得好仔细㗎、 嗯。 因为呢啲嘢呢我哋好多时作为一个编剧呢，如果我哋好笼统咁样求其写一个剧本呢，好随笔，特别係当我哋都未受过训练仲年轻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好率性咁随便写、 嗯。 但係嗰啲 program 就会帮你令到呢啲人物呢佢必须要立体。点解我哋呢个戏而家讲阿凡达，佢个主角要有一个缺陷，要摸对脚啊？ 嗯， 点解佢要身边要有个科学家，而个科学家一开始唔中意佢啊？点解要出现嗰个将军？点解佢个身份之前要系一个士兵摸对脚？全部嘢系有铺排，有考虑过。咁呢个 program 就系要你答晒呢啲问题。 即系佢强迫我思考系嘛？ 第一可以咁讲啦，然之后咧，佢就要你即系定好晒所有主要嘅角色， 嗯， 定好晒所有主要嘅事件，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呢个 program 就话俾你听，究竟得定系唔得？喺理论上佢系 work 定系唔 work？ 咁犀利噶呢个？ 系啊系啊，但系咧好不幸地就系咧，通常咧我哋而家去睇戏咧，好多时有啲位咧，真系好似头先你都讲啦，就系话，诶呢个位见到佢哋一开始系欢喜冤家咧，佢哋就好大机会之后系有一个感情嘅瓜葛， 就会拍拖嘅， 就系呢啲咁样，因为呢个系典型最大嘅 change 嘛， 嗯、 即系典型地呢啲嘢系最 dramatic 噶嘛。咁呢啲嘢咪令到我哋容易有戏剧嘅元素，令到我哋写到个戏出嚟咯。嗱，以阿凡达呢个剧本嚟讲咧。你如果係真係聽我哋呢個節目聽得耐嘅觀眾咧，有聽咁多集嘅話咧，唔好話聽咁多集啦， 聽 好幾集嘅話咧，咁咧你就會發現《阿凡達》呢個劇本咧，係大部分嘢咧係同我哋大部分講嘅嘢咧係好切合噶，起承轉合極之清晰，事件極之清晰，男主角嗰個轉變係極之清晰， 嗯、哼 所有嘢係好工整噶，工整到係冇辦法挑剔咁滯噶。 咁但係其實呢啲頭先我哋所講嘅 program 呢啲程式都係人寫出嚟嘅啫，即 係 都係我哋已知嘅一啲寫劇本嘅一啲 技巧啦， 係一啲技巧啦。咁呢個 program 其實仲可以幫到佢啲咩啫？即係譬如我自己睇，我又唔明點解嗰啲潘朵拉星上面人一定要係藍色人喎？咁呢啲又有冇意思咧？係咪 program 又有幫到手？ 哦，咁呢啲就我諗係美術指導上面嘅嘢嚟嘅。即係你諗下，我頭先一開始喺我哋今集嘅節目一開始，我咪就係話呢個劇本其實本身個故仔咧係老生常談到，即係已經冇人有興趣再講。係 啊，有少少環保意識啊。 係啊，而家只不過係我哋點樣去再包裝呢樣嘢嘅啫。咁、 嗯、 當然。在美术指导设计上面他去想就是说因为现在做电影也好做舞台剧也好我们都会想喂不是只是讲个故事我怎样令到这件事 sell 得先 系啊， 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商业嘅考虑，令到嗰样嘢啲人肯买、肯食入口先得噶，肯嚟睇先得噶。如果样嘢你听到话，哎，我哋而家有一个新嘅创作，系詹士金马伦花十年耗资，就系讲有一个士兵去到一条村嘅村姑，然之后帮嗰个村姑打翻自己嗰个国家。讲完，边个买飞啊，大佬系咪？冇人会有兴趣啊。所以呢啲某程度上系一个包装上面嘅伎俩。咁当然啦，喺设计上、美术上。或者是技术上他们做的 3D 啊，做那个星球上面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啊，你都是一个享受来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大部分观众买票的时候不是想着来，哎，我是一个戏剧的学者，我入来是看个剧本的，只是我只是来看演技的，其实我不看的，我是盲的，我看不到那些东西的，即不会是这样的嘛。因为观众是想得到各方面的享受的嘛，各方面的娱乐的嘛，而这些都是很正的娱乐啊。即如果又是我之前讲的东西啊，就是如果我给百几蚊想着入个戏院度发一场梦，我想发一场特别啲嘅梦，有趣啲嘅梦，同埋我哋围埋会讲嘅一个梦咯。我唔想发一个关于有个士兵去中意咗个村姑个故仔咯，系咪？即系你起码阿凡达，我哋而家围埋会话，哇，嗰、那个星球真系好靓， 佢 3D 突出嚟嘅啲星星喺我面前飞过。 你 会 见到，哇，嗰只你见到其他嗰啲设计好靓嘅，最尾嗰只大雀，嗰只叫中影，好靓嘅，水底嗰啲环境好靓嘅，嗰啲树好靓嘅，咁嗰啲。都应记一功噶，唔系就完全冇意思噶嘛？嗰啲就唔系个 program 帮嘅，就真系设计上面嘅嘢啦。 我睇啲资料咧，话阿凡达咧用咗大概2-3亿嘅美元嚟做呢一个制作，但系其实另外啊系有1.5亿系呢个宣传啊推广呢样嘢都几成功。阿初，今日多谢你同我哋讲咗阿凡达呢一个剧本，虽然几复杂，但系咧亦都系一个几工整、值得我哋再去睇嘅一个剧本。今日多谢晒阿初，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